这个天气特别的夜晚，明天也将迎来清明的假期，估计很多朋友今天已经是表示出一点点的自在和轻松了。听歌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天气无所谓了，反正可以好好的休整一下了。那在这个夜晚里，如果想点歌的话呢，也继续到新浪韩立微博中，我也发表了今天下午看到四月雪的时候激动的心情。你有没有在你的朋友圈里发小视频呢？想给以后的日子记录下那一年那么特别的下午。我好想你。 随白发老去，随着你。

对过眼神，然后发现气场很融，三观一致，就这样走在了一起。戴帽衫的朱柳蛋说，他在这个飘雪的日子在车的后座泪雨纷纷，天很冷的把车里的空气都冻住了，很想用一句我爱你融化纷纷飘落的冰雨。这样的天气早点回家吧。 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床，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早点回家，早点回家。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云晃晃，牵手的不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早点回家，家里暖和得多，而且明天就是清明假期了，会放三天假呢。当然此时此刻还有一些在路上驾驶的司机朋友，还有一些加班的朋友，可能假期离他们还挺遥远的。大飞说，我刚下班坐出租车在回家的路上，师傅车里放着974，路上很堵，雪很大，天很冷，需要一点温暖。 变幻不停的画面，多少意外，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翻山遍野的春天何时到来，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电影《奇葩朵朵》今天上映，这是张若昀、马思纯主演的一部校园青春片。片中的主要角色都是大学里那些看起来有些另类和其他同学格格不入的奇葩。电影想借此说明，每种性格都有其可爱之处，参差多态才是幸福本源。《冰雪女王三：火与冰》同样今天上映。这一次格尔达和新认识的小伙伴罗兰将去寻找传说中的许愿球，不想却召唤出封印在许愿球中的邪恶力量。那么这对姐弟能否逢凶化吉，还世界一个和平呢？我们拭目以待。幕后玩家将于4月28号上映。近年来做导演风生水起的徐峥终于做回了演员的老本行。幕后玩家中，徐峥饰演坐拥数亿财产的中小年，在事业如日中天时财权两失，还遭遇绑架。徐峥在采访中曾表示，担心自己的气质和片中形象不符，也提出了不少造型上的建议。这次他不仅留了长发，还加入了白发，塑造一位看似光鲜但内心承受巨大压力的金融领袖。电影《战神纪》将于4月28号上映。陈伟霆饰演的成吉思汗是《战神纪》的一大看点。不同于之前铁木真的壮汉形象，陈伟霆刻画的青年版铁木真看上去要清秀不少。据他介绍，为了扮演这个角色，他也进行了大量的健身和准备工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有很多听友告诉我说，此时此刻，北京的四月雪下得真的更急促了。林夕大概是见过四月雪吧，所以很多年前有一首王菲的歌就叫做四月雪。当四月的天空忽然下了雪霜，就会想起信仰。当个人的往事忽然失去重量，就拥有坚强的力量。4月4号晚，这场大雪送给所有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小心点。 天空忽然下了雪霜，就会想起信仰。当个人的往事忽然失去重量，就拥有坚强的力量。夜色放在一旁，内心反而宽广。人世间开始绝望，上帝才开始歌唱。 最诚恳的梦想。 想必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四月天里第一次看到下雪，这是2018年的北京，就在此时此刻外面飘着雪，所以把这首王菲的《四月雪》送给所有在收听的朋友。这里是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北京乐广播带给各位的直播节目《爱得更久点》。下面这份祝福呢，是来自四叶草丽儿这位朋友要点播的。他说听节目很多年了，记得4年前在我和他生日那天，我们点播了那首他曾经唱给我的《再回首》。而今他还在那里，我也还在这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未来。不过人在世上能够相遇就要珍惜，所以在这个晚上还想再一次点播《再回首》，送给我们，希望一切还在，时光还在，我们还在。飘雪的夜晚，老歌很暖。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声也将你回忆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已经是2018年的4月4号，明天就是4月5号清明节。有太多往事，都已经随时间停留在那里。后知后觉，大概是所有感知当中最让我们带有遗憾的。可是，如果能在这后知后觉里发现了什么，还来得及去做些什么，也还不错。黑笔田馥甄，爱了很久的朋友。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想你们的以后，以为我想祈求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情 中的滋味。节目的尾声，我想帮助一位朋友把他的心声透过电波放大传到他女友的耳中。这位叫做长岭山人的朋友说，听节目很多年了，没有点过歌曲，今天想给女朋友黄方圆送上一段心里话。尽管我们还只能在一起一个月以后他就要回到湖南，但是我会好好珍惜这一个月，希望能在彼此生命中留下印记。我爱你。 相聚的画面好像初雪飘来眼前，还记得你那无 言无语的脸，我只能挥一挥手，心中却隐隐作痛。只有微笑对你说珍重，绚烂的时候是否你会想起我，我在远方给你祝福，陪你每个春夏秋冬。我爱的人啊，现在你快不快乐，在你走过风雨之后记得带上我送你的彩虹。 好了，在这首苏有朋的老歌《雪来的时候》要结束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我和叶谦陪伴各位的男左女右，明天晚上呢依然是一期直播版的爱得更久点，所以明天